请不心中的歌。

来没有消失过，即使时光逝去依然执着。自从离乡背井已过了多少三百六十五日，三百六十五里路游，从故乡到异乡，三百六十五里路游，从少年到白头。